文明的使者，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评剧之友大赛第五场复赛的实况录音。 为庆祝中国评剧院建院50年，由中国评剧院、北京群众艺术馆、北京文艺台联合主办的北京评剧之友大赛第五场复赛现在开始。担任今天评判工作的评委，首先是中国评剧院院长吴一平先生， 北京文艺台台长张厚美先生， 娱乐信报副总编朱敏女士， 北京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贾乃鼎先生， 中国评剧院副院长著名剧作家刘同先生， 中国评剧院原副院长龚占海先生。 我们现在大家所喜爱的很多评剧的老的唱段，当年的主要的板块演奏就是由龚院长来演奏的，大家应当非常熟悉他的琴声。下面介绍评委，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派传人戴月琴女士，担任本场评判长的仍然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北京群众艺术馆书记罗燕先生。好，现在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把今天参赛的选手请到台上来，一一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并且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有请。 有请。我们这一次的预选选拔制是非常激烈的，他们是从30几名选手当中选出来的，现在就请他们做一个自我介绍。请问您是来自哪儿的选手？ 我来自昌平区，我叫王淑兰。 参加今天这个活动有什么想法？ 心里很激动。 好，您有信心吗？ 我很有信心，希望大家支持我。 好，好像抽签第一个，好像按惯例都觉得有点这个位置不太好，您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吧。 好，相信自己的实力，祝您取得好成绩。 2号选手。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武长山，来自昌平，从小酷爱评剧，今天能在这儿唱一段评剧，我心里太高兴了，非常感谢中国评剧院给了我这次机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唱段是会计姑娘里黑大爷夸马的一段唱，希望大家喜欢。 好， 谢谢。 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朝阳区园林局退休工人，我今天特别高兴，而且也很紧张，但是我有信心把这次节目演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高原选段， 金沙江畔选段高原，看来真是有点紧张。好，祝您取得好成绩。 4号选手做一下自我。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 底气很足啊。 我叫张继宗，今天呢要为大家演唱的段子呢是那个曲江池。我认为啊，就说参赛的话名次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参与。我希望呢将来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今天站在这里的是我，明天站在这里的就是您。 好， 说得太好了， 为参与精神而鼓掌。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来自中科院，我叫毛金英，今天给大家演唱的是黑石劳选段，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 张玉竹海的选段黑石劳， 你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李银，那个非常高兴呢参加，有这个机会呢参加这次比赛，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谢谢大家。 好，你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张全九， 那个，我今天给大家的唱段是《夺印》里的一段选段。我今天把这次参加这次比赛做一次继续学习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谢谢。 好。 我叫马巧玲，我今天站在这里，我特别的高兴。第一，我就是特别高兴；第二，我就是那个比赛来了。我祝大家评委和戏迷朋友们身体健康，希望我们今后的日子里啊，多多的聚会，在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大家下午好。 谢谢您。 看来选手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太多了，但是又都非常紧张，但是他们的热情和他们的参与精神确实让我们非常感动。您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区，我叫张秀华。今天我参赛的曲目是向阳商店选段，夸手。今天来到这儿呢，有点高兴，还有点紧张。感谢评剧院给我们大家这次展示的机会，谢谢大家。 好，祝您取得好成绩。 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各位评剧爱好者的朋友们，下午好。 跟大家解释一下。张琴先生是我们一位残疾人朋友，他特别热情，特别积极的要参加这个活动。来，你接着做自我介绍。 我是那个北京日亚美日化厂的退休工人，我今天要给大家演唱的是《夺印》选段《劝广清》，希望大家喜欢，希望评委能够给我一些鼓励。 让我们用掌声鼓励这位盲人朋友。 好， 谢谢， 祝您取得好成绩。您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张丽，我是光电设备厂的职工。今天来呢，感谢中国评剧院给我一次学习的好机会，请大家支持我，谢谢。 好。 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大家下午好，我叫张学忠，来自北京华氏纺纺织精品店。感谢评剧院领导和群艺馆领导以及各界朋友给我们戏迷朋友的这次机会，我们将抱着学习、参与、快乐、享受，来为共同祝愿我们的评剧兴旺发展。 谢谢您。 好，谢谢。再一次的感谢选手朋友们的热情的话语。那么现在就请选手下场去休息，做好赛前的准备。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乐队上台，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乐队呢，是由中国评剧院白派团的乐队和我们中国评剧院艺术处音乐工作室的同志们，来共同组成的。我们的主鼓呢，仍然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鼓师刘德士先生。今天担任主弦的呢，是我们国家二级演奏员，也是著名的琴师王大力先生。好，下面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们下面是不是就比赛正式开始？ 好，一号选手王淑兰参赛的曲目是《花为媒》中张无可的唱段《漫闪秋波》。 他来自昌平，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业余爱好者，大家可以听一听。 谢谢谢谢王淑兰的演唱。大家知道他们没有专业的老师，他们的老师就是光盘，他们的老师就是朋友之间互相当老师。而且我知道在昌平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自发地组织在一起，他们有的时候要到一个活动的地方去，比较远的话，他们就几个人凑在一起打一辆车。所以我经常为票友那种对评剧的爱的那么单纯那么执着，我非常感动。下面要给大家演唱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昌平的武长山，他也是他们这一群朋友当中的一个。他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曲目是会稽姑娘选段，好一匹四脚踏雪枣红马，大家听一听，他的马味是相当足的。 选手精彩的演唱，接下来是三号选手魏刚，他演唱的曲目是《金沙江畔》选段，《高原风景极目望》。 水色不虚。 高中。 谢谢，非常感谢魏刚的演唱。我看今天真是一场比一场好啊！今天刚三名选手参赛，已经是我看台下的掌声已经像是开了锅。下面是四号选手张继宗为大家献上的《无双传》选段《曲江池》。 天我们参赛的12位选手集中了评剧的各个流派。接下来李寅为您带来的是白派的经典剧目《秦香莲》中的选段《见皇姑》。 谢谢李寅的精彩表演。熟悉我们活动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下面又到了互动的时间了，就到了大家接下茬的时间了。因为你看，我想朋友们看到台上选手唱得这么好，唱得这么带劲，可能台下观众想唱的人也有点按捺不住了，是不是这样？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刘德志先生请我们乐队全体同志暂时休息2分钟。我们的节目是这样，我和我的搭档孟素杰每个人唱出几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评剧唱段， 然后看谁能接下下茬来。如果要把三句都接对了，我们就有非常精美的奖品送给大家，是我们评剧的老戏的光盘。不知道哪位朋友愿意接一个下茬啊？这有一位，好，您好，您好，还有吗？好，您请，您请，您请上来。好，请，好，这三位够了。咱们男士有没有？有好多朋友啊，赛完了老跟我说李老师，其实您唱那个我都会。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上来？他说我就不好意思的。其实男同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吧？ 后面先生，请上来，请上来。 这位先生，我看拿相机这位跃跃欲试，是不是您也上来？三位男同志站这边。现在咱们就开始，他们唱的好不好，对不对？这个时候评委发言就不管用了，谁发言管用呢？大家的掌声就是标准。好，咱们是不是从 李老师 女观众那开始？ 女士优先， 好不好？ 好，我们先来啊，我唱第一句，大家接下茬，好吗？春季里风吹，万物生。 大红叶绿，不是，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再唱一遍。来，预备起。 花红叶绿，草青青。 大家说好不好？ 可以，可以。好，第二位， 你夸我的手， 倒也是好手。 好，好，好， 还能再往下唱吗？ 接着唱。 比你有眼睛，自由 谢谢，拿开，看来这位朋友能把一段都唱完。 好，下面我给这位阿姨唱一句啊。千山 万水万彩金山。 谢谢我们这位阿姨，有点老白玉霜的味 儿。大姐说他们唱的好不好？ 谢谢。 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发给你们非常精美的礼品啊！现在该我们男士了吧？ 好好好，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阴盛阳衰啊？看来咱们男士要努力。好，咱们先唱一个简单的啊。 水乡残月，风光好。 这个属于意大利学派。 到今天，全国虽然都解放， 什么都会。好，再往下来啊，我给您来一段简单一点的，好不好？最好啊，来一段 《与海同志》。 你往下唱。 与海同志，莫悲伤，历尽天回上殿，人人高兴，个个喜洋洋。 唱得不错，就是太紧张。好，咱们再来一句啊。 与驸马 打坐开封堂上， 再来一句， 听我把从前的事细说端详。 大家还不鼓掌？好，谢谢谢谢。最后该您了啊， 咱弟兄，三十年前学徒把苦日子过， 唱得非常好。我问问您喜欢评剧有多少年了？ 我从夺印那年开始吧。 哎呀，看来还是看来而且嗓音条件非常好，唱得非常中规中矩。咱们再来一句高一点的，好不好？ 没有。 南海茫茫， 能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戏吗？ 南海长城，欧英才的唱段。 好，谢谢谢谢几位朋友，请朋友们去领精美的奖品。下面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我们这个活动啊，曾经有人问说，为什么这样一个票友大赛的形式场场爆满，而且观众的热情那么高？我们后来琢磨了一下，觉得其中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我们广大的观众、广大的票友成了这个活动的主人。他们不是简单的在这里看节目了，他们是在这里联欢，是在这里高兴。好，现在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请乐队老师们上台。六号参赛选手是张全九，他参赛曲目是夺印选段，素芳是党的好儿女。这段好像在我们票友当中演唱的参赛的还不是很多，大家可以品一品他唱的怎么样。好，有请张全九。 毛金英参赛的曲目是李艺兰老师的代表作《张与竹海》中的选段《 黑石牢。 好，谢谢，谢谢毛晶晶的演唱。大家知道，以李一兰老师的唱腔特点非常浓，而且她的音域非常高，演起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毛晶晶能唱到这种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的北京评剧只有大赛到今天已经举办了五场复赛了，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广大评剧爱好者和观众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形式。大家都盼望着下一场什么时候办，下一场有什么样的嘉宾来助演。那么现在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是我们下一场九月份的北京评剧之友大赛第六场复赛，将是青少年专场，届时将有京津两地的20岁以下的，当然大部分是10岁上下的小朋友来为大家演唱。我想这也将是一场非常有特色、非常有魅力、非常好玩的比赛，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参与，好不好？我们的活动能够举办到这样，首先是有广大评剧观众和戏迷的支持，当然也和剧院的全体同仁的通力合作，分不开的。我跟大家说，你比如说我们的一团，他们本月25号才从外地连夜赶回来，但是他们26号就连夜装台，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想替广大的观众对我们剧院的所有的合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好不好？那么下面参赛的8号选手是马巧玲，她是来自石家庄，她为大家演唱的是花为媒的选段《报花名》。 手马秀华参赛的曲目是《向阳商店》中的选段《夸手》。 为大家奉上的这一曲你夸我的手倒也是好手啊，我可以请问一下，您唱评剧有多少年了？ 我从小就唱。 哦，从小就唱。看来是年头保密。好，非常感谢您的演唱，希望您继续的参与评剧活动，好不好？ 好 好， 那么请您去休息。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但是有一点大家别忘了，毕竟它还是一场比赛，假如张秀华要是再唱一段，对其他选手就不公平了，是不是？ 听众朋友，评剧之友大赛第五场复赛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现代京剧，先请听《红灯记》当中的几个唱段，袁英明扮演李铁梅，王梦云扮演李奶奶，血债要用血来偿， 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光辉照儿涌向前， Thank you. 是袁英明、王梦云演唱的《红灯记》，接下来请您欣赏《智取威虎山》中的几个唱段，关怀扮演杨子荣，李长春扮演李永琪，胸有朝阳。 要靠智谋高强。 是胜利保障，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送情报装作前途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早也盼，晚也盼，望出万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队伍来到面前。 何缘？乡亲们，且是怒向威虎山，只说是苦岁月。扫平那威虎山，威猛当先。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李炳书扮演江水英。 是飞絮长，王伯伯在树西好山青光，出不意烧柴火是我心肠，借望河门口过节夜光，风浪要征服俺就有去往，风浪要征服 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